听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的其他节目。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99。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说到亲子阅读，我想很多的听众朋友，包括收音机前的很多家长朋友会特别的困惑，到底我们该怎么样让孩子真正走入到阅读当中，我们该怎样开启他的阅读之门，读书之门。那么在这些节目开始之前啊，我先给大家介绍我的两位好朋友哈，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两位明星，一位是王斑，一位是曹颖。他们呢也有一个特别可爱的宝宝叫王子，今年也是特别火哈。那今天呢，我就特意采访了两位，看看他们是怎么读书的。我们首先来听一下。 读书俱乐部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人艺的演员王斑，很高兴在这个时间跟大家聊聊读书。读书呢，其实在我看来有点像家常便饭，它就像我们平时吃饭睡觉，它是一种生活的习惯和态度。所以呢，每天早晨起来肯定健身完了以后，我会花上10分钟时间坐在那儿看看书，所以呢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午饭后呢也会看看书，睡觉前也会看看书。 大家好，我是曹颖。所有读书俱乐部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觉得读书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因为从阅读当中我们除了学习也能够感受到一份快乐。像现在成为了一个妈妈，阅读对我来说怎么去教育小孩帮助孩子也变得尤为重要。祝大家阅读快乐。 好，刚刚听到了我的两位好朋友哈，曹颖和王斑聊到了这个亲子阅读，包括聊到了他们是怎么读书的哈。今天我们演播室当然也请到了一位特别的朋友，首先欢迎一下北京乐朗乐读中心的创始人兰子，欢迎兰子。 读书俱乐部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兰子老师。 嗯， 希望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推荐的亲子阅读的方法呀和家长阅读的一些指导呢，能够帮助到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嗯，刚刚聊到了哈，就是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关于亲子阅读。嗯，刚刚也听到了曹颖和王斑说到了哈，就他们对于读书的这个看法。其实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的爸爸妈妈也会比较的着急或头疼哈，这是一个困惑了很多年轻父母的问题哈。到底我们怎么样该打开这个孩子的这个阅读之门哈，怎么样去教会他们去正确的用正确的方法，用更有效率的方法来阅读。首先兰子跟我们说说哈。嗯， 我先讲两个故事吧。一个故事呢是卡索拉和他的书，这个故事呢是在朗读手册里面的一个故事。卡索拉这个孩子呢刚生下来的时候呢被医生诊断为心智发育不全，那么在国外呢医生就会建议父母啊，你放弃他的抚养权啊，会有机构来帮助他。嗯，然后被父母拒绝了。然后他的妈妈呢每天给他读14本书，从这个孩子4个月的时候开始给他读，到第9个月的时候呢这个孩子对故事有一点反应了。 嗯， 其实读到这的时候呢我就因为我是老师嘛，我比较了解哈，我就想流眼泪了。其实他从第4个月开始每天读14本啊，当然了孩子的书是很薄一本的啊。 对， 读了5个月孩子才9个月嘛， 那他才有一点反应。也就是说，这个母亲在五个月的长这么长的时间，就对着一个叫墙或者是话筒在讲，因为孩子没有一点反应。 嗯， 什么样的这个？我问过很多父母，我说你可以对着墙每天讲十四本书吗？讲五个月可以吗？很多妈妈都当时就摇头。 哦， 就是这个坚持 做不到。 对， 嗯、 我你能想象哈，那是这个孩子很有名。他五岁的时候测试呢，他的智力水平超过一般孩子，而且社交适应能力良好。 嗯、 我非常认同这个，社交适应能力良好。 嗯，对。所以其实通过这个例子可以告诉大家哈，就是阅读对孩子是多么的重要。 对，有时候我们可以说阅读包治百病。 对、 嗯、孩子爱打架了、不吃饭了、 嗯、 什么都可以阅读， 对， 阅读可以改善。 嗯，这是第一个故事哈。 对， 嗯， 还有一个故事呢，是近期发生的哈佛大学的一件事情。 嗯， 哈佛大学举行了一个叫辩论赛，结果获得辩论赛第一名的居然是三个监狱的囚犯。照片、照片上那个发出来的时候，就全世界都震惊了。 多大年纪的？ 他们是青年组、 哦， 青年组的三个囚犯，然后击败了三个人，击败了三个 成年人， 哈佛的三个学生。 哦， 他们辩对比赛嘛，他们得的辩论赛的第一名，而且这三个监狱囚犯呢，他们的论文水平也超过了他们那个对手。 哦，哈佛大学的学生 三个。他们是 哇，这得多丢人啊！哈佛大学。 对呀、啊，然后那教授就很吃惊啊、教授就去监狱里面看他们，怎么你就超过了我们的学生呢？ 嗯， 结果发现他们在监狱里面，实际上在接受一个监狱教育的一个课程，这个课程倒没有什么，那哈佛也上课呀。后来这个叫教授调查出来、他们跟哈佛的学生只有一点不同，他们只能读书不能上网。只能读书不能上网， 就是说他们平常的无论是消遣啊还是他们的娱乐方式可能都是读书。 对，如果你可以愿意学习呢，你可以去监狱里面上那个课程，但这个课程呢就只能读书，只有书，只有纸质文件。因为他是坐监狱嘛， 其实他相当于到了一个没有任何干扰的环境下， 对， 纯粹的就是为了阅读。 对，所以我们现在哈可以反馈到，我们现在由于知识的那个碎片化越来越多，深度阅读呢越来越少，其实影响我们对很多知识的吸收的。阅读依然是有用的。 对，对，说到这个确实是这样，而且很多家长他也知道阅读的重要性。他也知道，所以今天我们请到兰子哈，因为你是做这个儿童教育多年哈，而且也担任过这个读书节目的主持人，然后呢也开展过上百场的亲子阅读家长课堂讲座哈，影响了数达这个十几万人哈，所以像这样的亲子阅读这样一个主题，我们今天就为咱们的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无论是家长朋友也好呢，还是即将要做妈妈的爸爸的这样的这个朋友，来支支招哈，到底我们该怎样提高孩子的这个亲子阅读力。首先说到阅读，刚刚说到它的重要性，那其实很多孩子会困惑，尤其是我现在身边有很多朋友的孩子，比如他们正在上小学，家长说那要读书啊，学校可能推荐了很多的这个读书的，比如说一些名著啊，比如说还有一些儿童读物哈，那到底因为现在的出版业很发达很繁荣，那国内的国外的这种孩子的无论是绘本的、还是这个教育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些教材的书、包括这些读物课外读物非常多、到底我们该选择什么样的读物给孩子最适合孩子呢？来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好，就是选书成问题是吧？还有一些父母呢经常问我啊，兰子老师，这个你是教阅读的就是语文嘛，我觉得这个观点真的是错误的。 阅读不等于语文。 对，可能家长认为这个小学啊，阅读等于语文啊，其实那个到了初中的时候，阅读等于一切，它是一切学习的基础。然后到初中的时候是语数外，然后历史、政治、物理，都需要阅读的。而且在小学高年级阶段啊，我接触到的一些孩子，他做应用题都会，如果阅读力下降的话，都会成困难的。 对，是的。 而且我那个从事亲子阅读推广已经很多年了。我做的是最累的一件事情，就是教家长亲子阅读。 哦，教家长而不是教孩子。 对，因为孩子每天跟你在一起， 他 一周可能我见他一次，我教他读， 对， 让他每天在一起呢，读的这个效率高呢，还是你送过来一周一次，这个效率高呢？当然是跟你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效率更高。但是这件事情呢，我的愿望是影响中国十万人亲子阅读啊。我计算了一下哈，前几年做的还可以， 到了后来哈，请我去讲亲子阅读那个就越来越少了，而且开展亲子阅读家庭越来越少，就特别越来越困难了。 为什么呀？ 就是、被屏幕夺走。 哦，就是抱着电脑，抱着 iPad， 然后抱着 iPhone。 对，父母也觉得、哦、经常跟我聊天的时候， 嗯， 兰子老师，我请你吃饭，什么呀？其实就是想让我指导他孩子阅读嘛。 嗯， 然后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呢，跟我讲啊，阅读有多重要，你教我吧。然后从兜里拿出来一个派，递给孩子，别闹了。 哦， 就是这样， 对， 所以就是对阅读的不重视也是引起、 嗯。其实您觉得哈，就是如果孩子阅读，他应该是多看纸质的书籍，而不是看电脑屏幕那样的一些书籍，是吗？ 这个叫深度阅读。 哦， 深度阅读呢，也叫深度的深度，也叫深度享受，或者说深度沉浸阅读。 嗯， 深度沉浸阅读呢，或者叫深，也叫深，心理学有一个名词叫深度体验，叫 flow。 嗯， 如果一个十二岁以前的孩子没有在他十二岁以前享受这个深度哈， 就 是享受这个、 就是、用手来触摸这个纸质的书籍的这样一种深度阅读 啊，对， 嗯， 是说深度沉浸在，比如说花五到六个小时，或者花，就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读一本书可以不睡觉， 嗯， 就这样的深度，它非常刺激大脑的发育。 对、嗯， 如果一个十二岁之前的孩子没有享受这个深度的话哈，那他很难有社会成就，这是心理学家调查出来的。 因为他可能刺激大脑之后让孩子有思想或者有更多的想法， 对， 但如果你让他这块不发育抑制他的话，可能他的这个无论是语言中枢啊还是他的理解中枢， 对， 可能就会受到障碍或影响。 影响大脑非常神奇、 嗯、 如果你不刺激他，他不发育， 嗯， 你需要很多的刺激。如果这个人没有深度的体验呢，他做很多事情的时候都不会深入。其实我们后来发现，有成就的人是需要一定的深入体验的。 嗯， 包括做节目也一样，你需要深度的去挖掘这个题材呀，需要深度的跟嘉宾剖析他背后的故事等等，都是需要深度的。 对，对，这种练习其实是从小开始做起的。 对， 嗯， 然后刚才回到刚才那个话题，那我们主持人也替听众家长们也问了、 嗯， 到底孩子选什么样的书？ 对， 这个是我从教这么多年以来啊，这个家长问的我 最多的问题啊， 最多的问题就 对， 兰子老师，你给我推荐一本书吧， 或者开个书单吧，老师。 对，你怎么知道呢？ 对， 兰子老师，这本书你看适不适合我孩子读？ 嗯、 哎呀，兰子老师，我孩子最近读《鬼吹灯》，倒是挺爱读书的，就读一本，就这一种书，这怎么办？ 对、 啊，好不好？ 或者是漫画，就喜欢看漫画，或者就喜欢看各种颜色的那种绘本。 他说那读绘本好还是读文字好？ 对， 就是这样的问题、 嗯、 成天就问这样的问题。 对，今天来做个解答。 对，今天我来做个这样的解答哈。其实阅读呢跟吃奶粉一样，它是分年龄的，阅读也有年龄、 嗯、 那么你选书呢，只要记住我今天讲的这几个原则呢，我相信呢你就会有很大的提升。 嗯， 如果记不住自己录音啊， 没事儿，可以在这个蜻蜓 FM 里下载我们的节目，或者回听读书俱乐部都可以。 嗯， 好， 那我先说一下哈，我呢主要是从事小学学习能力和阅读教育的这个老师，所以我研究小学比较多一些。我今天讲一下小学阶段你如何理解孩子的那个发展阶段和阅读的。首先我们来说一到二年级的孩子如何选书。 嗯， 一到二年级的孩子呢，他还属于叫幻想童年时期。什么是幻想童年时期呢？这类的孩子呢就跟幼儿一样，他需要读一些短篇童话来刺激他的好奇心。 嗯， 这些孩子呢想象力特别丰富，而且到了七岁时候他达到了那个想象力的顶峰。 嗯， 这类孩子呢适合读一些短篇童话。 嗯， 这类孩子各位家长一定要注意哈，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喜欢反复让你讲一篇故事，就是反复让你讲一个故事。 嗯， 讲多少遍你猜？ 嗯，十遍二十遍。 哎呦， 每天晚上都讲。 哎呦，我告诉你啊，有一次很有意思，我那个深圳过来一个朋友啊， 嗯、 他说兰子老师，我请你吃饭。哎呀，什么请我吃饭？也就是说把孩子再让我教教阅读呗。 嗯、 我身边都是这样子的、嗯。然后呢，他把孩子那个送到我家里来了，然后、 嗯、 他和他奶奶在客厅里，我跟他女儿一起在就是咪菲那个绘本。 哦，咪菲对、 那个很薄那个绘本。我跟他女儿那天在我的卧室里啊，书房的那个里面，大概读了将近三个多小时， 嗯， 一遍一遍一遍的读， 就是同一个故事吗？ 对， 而且我强调哈，父母跟孩子阅读的时候，你要做角色扮演，就是该学狼叫学狼叫，该学狗叫学狗叫。 对，就是角色嘛。 对角色。 对，这个很重要，因为它有形象性。孩子他不认字儿嘛。 对。 然后呢，他也分不清。如果你要读的都是一个平调的话，他也分不清谁是谁。 衣服游泳了，我就咚就到地上就扑棱扑棱。 哦。 那孩子肯定很喜欢，一遍一遍讲的我口吐白沫，眼冒金星。 三个小时都讲一个故事，是挺累的。 然后我每一遍都这样表演。我想我小时候我也会很喜欢这样的老师的。 哦， 然后这个孩子我们还拿那个拿那个枕巾啊、 嗯、 拿什么布围到头上，还做了个表演。 哦， 就是这样子， 他就立马牢牢地记住了这个故事。 对， 他那个孩子是几岁？ 孩子当时是六岁，五六岁。 哦，那接受能力还是很强的。 对， 嗯， 然后呢，那个父母回家以后说，兰子，拜你所赐，我现在跟我老公轮流给我姑娘读书，我讲的口吐白沫，我老公上。我老公眼冒金星，我上。哎呀，我女儿真的是抱着书就不放下。 看到成效了， 对，她就喜欢那个，就是那个字和这个图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对，就是这样。她说：“拜你所赐。” 对对，这是孩子，对孩子来说，这个形象力要非常强，他才能容易记住。 嗯，对。还有一个呢，我一二年级的为孩子选书的时候呢，我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特别是我们读书俱乐部的那个听众朋友们和家长朋友们强调一下。那很多家长也问我，哦，兰子老师，是不是一二年级就不需要读绘本了？ 嗯， 是不是？ 因为一二年级差不多应该是八九岁吧，七八岁的样子。 那读绘本好和不好，是读文字呢，还是读绘本？是不是上学以后就不需要读绘本了啊？这个问题呢，我要回答大家一下啊，就是孩子呢在阅读的过程当中要遵循他的能力，遵循他的能力规律，这是第一。第二呢，要逐步过渡到读文字，逐步过渡到读纯文字。我再说一遍啊，要逐步过渡到读纯文字啊。我和郑云杰呀，还有几个国内的一些阅读专家，我们都强调读原著的时候一定要读纯文字，因为我们认为如果读原著的话，配图它不能享受一个深度阅读。 对 啊，你想我们读《红楼梦》的时候有图，我们就不需要想象黛玉的那个裙子什么颜色。 对 啊，这个那怎么样过渡呢？比如说这个孩子呢，你可以先读那个一篇图几行字的，然后两篇然后是在以后是那个一篇图几页字。再有几页字一篇图的，再有就是全就字了， 对， 慢慢过渡。 对，其实这个我觉得挺好，因为我之前哈真的带过几个小朋友，就是讲这个什么阅读力什么的，我就发现有的小朋友哈，他特别喜欢读什么，现在有那种365页故事哈，他是每一页会配一个特别形象的卡通画， 对， 然后呢，他是带拼音的，如果你不识的字儿，上面还会有拼音教你怎么读，然后呢，你就知道啊、哦，这是一个什么故事，他故事可能很长，有的是至少两页以上， 对。 啊，但是他很喜欢读，因为他是逐步的，就是这个像剧情一样哈，一点一点的这个深入到里边。 然后呢，那个要逐步过渡到读纯文字。 纯文字其实有点难，因为对于八九岁的孩子来说，他们可能识字的能力还是有限。 我们不要给孩子下这样的定论，因为我辅导过非常多的孩子，有每个七岁的孩子阅读能力啊，就是他的差异性是非常大的。因为我做出版的嘛，我身边有一些孩子呢，七岁的时候把《清史》都读完了。 哦， 就整 七岁就读《清史》， 而且他是在他们家卫生间里读完的，他们家那个卫生间里放的都是《清史》。所以我们跟他去旅游的时候，导游说一遍，他说你说完了没有，该我说了。他就说当时那个清朝的 哪位皇帝、 皇帝在这里说了什么什么事情、说完他就跑了。所以不要小，绝对不要，大人不要给孩子下定论，真的 不要小看孩子， 你真的不要小看孩子，就是你一定要在适合的时候，像我刚才告诉你的，逐步提高读纯文字，它有让你无限的这个可能性，真的。 这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可能这个孩子，就您刚说这个孩子，他首先他可能对文字比较敏感，他有一定的天赋阅读能力。那像有一些孩子，可能家长特别着急，很需要知道他的阅读能力到底有多强，我们该怎么去认识这个孩子，然后给他真正适合他的书，这怎么办？ 我刚才说了哈，要符合他的那个叫能力。因为我呢是接触过七岁有《清史》都读完的，我还接触过十二岁阅读能力只有一二年级的也有。就孩子差异性非常大的。 对， 其实只要读就行，我认为跟家长这么解释的，他只要开始读，他在这个阶段只要进步就可以。 但是你是怎么去认识到 或者了解到这个孩子阅读能力到底有多强。 哦，这个是专门有测试，这个 有测试。 对、那么在学校里面呢，他一二年级他有那个同步练习册嘛， 嗯， 他老师也会告诉你他在这个年龄段他是跟得上中等呢还是跟得上这样子。嗯， 对。其实我觉得哈，读书我们经常说阅读理解，什么叫阅读理解？我们首先要阅读，最重要的是我们还要理解它。 对， 所以孩子理解力也很重要。 对 对、 所以刚才说到一二年级那几个特征，一个是他有想象力，读短片儿啊，那么你呢，你要理解它反复性，还有一二年级呢，一定要像刚才我说的逐步过渡到读纯文字，不要小看孩子能力，因为他上学了要读纯文字了。 很多家长会说，他老是每天晚上让我读同样的一个段落，或者读同样的一个故事，这是不是有点问题啊，我的孩子？ 你要逐步提高难度。 逐步提高难度。 对，小学以前呢就可以这样，但小学以后要逐步提高难度。 嗯， 要逐步提高难度。我们不要小看孩子的好奇心的。那我现在讲一下哈，就是三四年级的孩子。首先呢，跟我们读者俱乐部的家长先说一下啊，这个孩子有三个逆反期。一个是二三岁，两三岁啊，第一个逆反期就开始说不呀，什么都要按他的规矩来啊。第二个逆反期就是三四岁， 哦， 三年级到四年级，就九到十岁左右，就是狗都嫌。然后到了第三个逆反期才是青春期。其实三年级在整个小学阶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过渡期。 九十岁的时候， 对，九岁到十岁的时候，他又像大人又像孩子，他的心理阶段呢是不再相信幻想了，他会问你是真的吗？他会问你这个事情，你不能再说什么天上飞一个什么东西。 对对对， 对， 不能再说那个你是爸妈那个买蒜的时候搭过来的，或者不能再说任何的幻想的有关于这个东西。 对，你要告诉他一些那个，比如说土豆是怎么种出来的，麦子是怎么种出来的。那我在教三年级四年级孩子时候呢，教他那个涡轮发动机这个原理是什么，就要教这些与现实有关的了。那这一类孩子呢，就是你要把他在现实上所满足这个阶段孩子讲的故事。还有呢，这个阶段也非常重要啊，这个阶段的孩子呢是开始仰慕英雄了。这个我教家长哈，与其他到这个社会上去自己找英雄人物，不如你先给他正确的英雄观。 对，比如说现在很多孩子特别喜欢明星， 嗯， 比如说最近那鹿晗哈，我记得我有个好朋友的那个女儿，为了鹿晗的演唱会，这个门票哈，就是天天吵吵闹闹，就类似于这种明星制哈，就是你会觉得有点太迷恋了，就是对，就是家长他要给正确的这个指导观，就是到底什么叫做真正该崇拜的人。 那个这个年龄啊，三四年级的孩子就应该有他崇拜人。如果他没有崇拜的这个明星的话，你要着急的。他连知道什么是喜欢什么， 这是正常的是吗？ 喜欢什么都不知道的话，你反而要着急了。怎么给正确的那个叫英雄观呢？那么还是阅读。比如说你这个英雄观呢，你要从孩子的这个叫认知开始，就是他喜欢什么。如果他比如说他喜欢跳舞，那你就要给他一起买一本邓肯的书。把邓肯塑造成他的偶像。如果他喜欢建筑，你可能买本梁思成的书。如果他喜欢 音乐，就买一个莫扎特的、贝多芬的 之类的书。对，他喜欢什么，你塑造相同的英雄。然后甚至有的时候是这个英雄，如果这个人物如果活着的话，那其实我们北京资源非常好啊。 对啊， 西单啊，王府井图书大厦，经常有时候还能见到真人。 对，见到活的。 你去排队，就妈妈爸爸，你去追星，你看我妈妈我追的是什么星？我喜欢这个作家，我看见他签名了，我作为妈妈，我发疯。一样就去排队，孩子看见妈妈觉得是这个星，你通过这种方式去影响他，我跟家长说，孩子不是教育的，是影响的。 确实是这样。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 沉默在人群中捕获，花落在了窗口。坠落在静谧的山谷，风吹起了湿漉小屋，是全新的诱惑，是干渴的沙漠，是忧虑的结果，是深情的冷漠。